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，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，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，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何止一生有你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，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， 经常能够原谅一贯犯错的人，但是却不能够原谅偶尔犯一次错误的人。当一个从来不跟我们说好话的人偶尔说一句好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非常的激动了。那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稍微宽容一点？是不是你的判断和思考出了问题呢？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便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在那吹不走住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

今黑暗之中总是看不到，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，都是失去了心里的对焦，身边应该还有什么更重要，舍不得就别是最好的遗忘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价抗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慢慢的，我们越来越不擅长表达，也越来越不想说话。敬我杯酒，不如敬我杯水。夜越深，越憔悴，还是散了吧。回到我们该去的地方，回到我们想去的地方，在梦里面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愈合的伤痕，

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从未拥有过 这是的比如有温度深沉的呼吸。

事，再见下去说完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。